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引起列强的这种很紧张的、很焦虑，这个不认可，你比如这个大阿哥选出之后，很长时间光绪皇帝这个就是列强不认可，其实一直到底列强始终不认可。那么这你可以看到，就后来是中外之间的交涉形成很大的这种困难，之后呢这种民族这个冲突，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冲突的发生。所以我在研究晚清的时候，我就不是孤立的去研究某一个事件，而是把这些许多重大事件呢都要串到一起，从一个大的，大家用现在的最时尚的一个说法，就是从全球史的视角来观察。要从全球史的视角来观察，才能看到那晚清的这些某些大的这种变化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也和刚才这位朋友讲的，他也和什么和这个辛亥革命也构成直接的关联。我们知道孙中山的一个最重要的看法，孙中山一个最重要的看法就是他一开始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在孙中山的潜意识当中，他就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就满洲人是没有办法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说这样一个看法呢，他是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得出这个看法。那这个看法就是说，清廷和满洲人只有在事实上能够粉碎孙中山的看法，才能够赢得国人的认同。就孙中山当时的看法是非常孤立的，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我在讨论这个文章，孙中山就是一个人的觉醒，但是后来导致一个整个民族的觉醒。那一个人的觉醒导致整个民族的觉醒，它的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呢？它的根本的原因就在清廷的变革，每每就是走到了，就被孙中山不幸而言中嘛。就孙中山在这个判断当中，孙中山认为满洲人不可能将中国引到一个现代化的坦途上去，满洲人很自私。那么满洲人不自私，满洲人如果把中国引到了一个现代化的道路上去，那孙中山就是一个判断失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这十几年当中，每每的孙中山的判断就不幸而言中。那么戊戌变法，一场这么好的一场变革，而且当时变革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就是等于说要是也是有点毕其功于一役的味道了，也是要按照就是说日本已经成功的经验去维新变革。这个就是维新变革嘛，维新变革就是说周虽旧邦其名维新，并不是一个积极性的变革。那么一个不激进的维新变革运动，结果都被这样一种不幸而打断。说后来辛亥革命的发生，最后清帝的退位，退出中国的实际政治，当然和这件事情就和1898年之后的中国的政治每每就是这个不能够走向正轨有很大的关系。就他的信誉，满洲人的信誉，满洲贵族的信誉，清帝的信誉，在这过程当中渐渐的就流失掉了。所以大概可能这位朋友讲的，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呢去思考，它还是有关联的，就历史的因果都还是这种密切相关。大概历史学的讨论总是要在这种关联当中寻找它的关联度吧。谢谢。这个里边问题不少，但是我还是扣住今天晚上主题再讨论一点。刚才有一个问题很好，就是说那个赵立人过去讲过，孙中山跟康有为在之前有过联络，有过反清的这种联络。我印象当中，可能康有为在这个就是在参与维新运动之前，大概可能如果说他有这个什么这个反清的想法，我倒不太清楚。但我们明显的就知道一个什么，就在他后来的挫折当中，康梁转向革命，大概也是一个事实，它和我们今天的语境当中讨论革命改良，这实际上是一样子的。我们这些年大概都在现实当中，我们也有这种不同的讨论，它的一样的就在晚清的格局就这样的。我们去读那个时候，去读这个读1905年的这个就是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我们去读这个就是梁启这个梁漱溟的回忆， 梁漱溟当时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北部中国年轻的这个知识人，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面对这个就是革命和改良的时候，革命和改良的这种选择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这个跷跷板的效应，我们还可以从吴越的故事当中，从晚清好多人的故事当中，像刘师培的故事，好多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革命和改良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从一开始就是绝对的一个革命者，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跟着清政府走到底的改良主义者。就是说，你怎么改，我都是改良主义者；你怎么干，我都是一个这个革命者，都要推翻你。大概我觉得历史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什么呢？就是说，革命者在这样一种他的革命并不是他的唯一的诉求，他革命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好。就是当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如果能够去进行变革的时候，大概很少还有像吴越这样的因为清廷的改革我要去把炸五大吃。就是这种状况呢，是很多这个不是很多革命者的必然的一个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我们去读这个汪精卫的资料，读这个晚清志士这些资料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所追求的也是说外部的革命压力也是导致他内部的变革。如果内部有变革的话，也是就是说国家变好了也未尝不可以。就他并不是上来就和清廷分庭抗礼。那这个汪精卫包括张太炎这种革命激进的很坚定的，但他对满洲贵族的这种某些人物还是基于这种这个同情，也能够产生一种认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革命和改良是势不两立的东西，不是这样子。那么康梁和孙中山之间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去研究1908年到1912年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的康梁的态度，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说在这个什么在他们这个就是两公去世之后，他们的政治选择上可能是更多的倾向的就是站在了革命者的立场。那你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当然是另有原因，那么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下什么转。这个其他的呢，就这个就是不好今天不好展开嘛。慈禧太后呢，我在很多时候我也讲过，就不好去展开。就今天讲的呢，还是想围绕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围绕这些知识人，就当时在1898年前后这个知识人，就看他们的这么一个贡献。当然我们首先呢就是承认呢，就是康梁的推动，康梁的呼吁，在1898年形成的这种变革的氛围上贡献非常大。当然这个呢我们也不要去很狭隘的去想，也不能去想到康梁过去那种话语当中所构成的好像就是整个变革就他们师徒两个的事情，那也不是的。就是实际上清廷本身在1894年、1895年战争打起来，到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内部的自改革的力量是非常强的。现在从刚才这位朋友讲的就是从这种什么，从这个全球化的视角。因为全球化的视角，我这些年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在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这种资本已经达到我们今天中国资本的状态，就是资本的过剩。那么资本的过剩，资本要找到出口。资本我觉得在19世纪中期，我们过去讲的殖民主义东来和中国的这种外部危机的发生，整个东亚外部危机的发生，实际上我们应该如果从全球史的视角，从这种国际资本的流动的视角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国际资本东来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政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不是个内政问题，它是一个全球化所要求的这个国家的必然变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止户，它没有能够和全球化出来一个良性互动。从洋务开始，一直到后来，可能它就是一直没有能够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上去。这也是后来形成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个呢，就是这今天的这种 我们随着这个史料的公布的越来越多，现在就晚清这一块的史料大概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文集呢，个人文集重要的文集现在基本上都整理出版了，特别清史委员会这些年整理的这种大量的档案和资料，你现在都看到越来越多了，那么就是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晚清叙事已经有这种可能性了。但我想可能就今天晚上讨论呢，可能就讲这么多吧，大概哪不合适的地方呢，可能大家再找机会呢再讨论，如果哪个讲的不合适呢，各位也可以在群里面批评，好吧，就谢谢各位。我接着讲的这个吧，刚才这个就是最后这一个，就慈禧太后对这个大清的转型有哪些贡献。假如慈禧和光绪几乎同时去世，中国的转型之路会不会顺畅些？当然历史不好去假设，但是历史可以复盘。我一直讲历史学的研究肯定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处理它，但是呢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复盘去思考。慈禧太后对中国的转型贡献巨大，这是一个不需要这个去争辩的问题。但现在可能也讲这个如何如何说抬高了慈禧太后，因为我只是提出这么一个观察。因为我们从古典的中国，从2000年的这种农业文明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型，我们的工业化是从零开始，那么到慈禧太后去世的1908年，在她统治的48年，从18开始工业化起步，1860年工业化起步，到1908年这48年的时间，中国的工业化就从零到九，从小到大，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发生了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就工业化已经在中国发生，而工业化相配套的城市化，我们也可以看到1908年时候中国的近代城市从零到有，从小到大，在整个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已经构建了自己的这个就是城市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从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统治的48年应该是2000年的这种文明史上是急剧变化的。那么我们不能讲它是个人的贡献，不是说他的领导、他的设计，但是是在他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呢，慈禧太后的意义可能还是比较明朗了，就并不是那样一种就是把它说成一个像那个什么刘晓庆演的那么很不堪的一个恶婆，但我讲那是一个对历史的不尊重。那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呢，如果假如就是他不是同时去世，换成一个就是隆裕和这个摄政王的架构，那么当然我相信呢可能是历史会不一样的走势。他不一样的走势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光绪和慈禧太后在这个班底是一个威权体制的强势班底，特别是慈禧太后。那么慈禧太后在她积累的这40来年的这么一个政治经历当中，和这种也经历过挫折，也经历过这种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挫折风险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这个经历是中国稳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等到慈禧太后去世，中国的变革当时当然这个什么路径都给出了，但是确实后来就是各种内外因素和清廷的这么一个弱势班底的应对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摄政王和这个隆裕就是一个比较弱的，所以这个可能这样去看的话呢，就是个人在历史上的关键性还是值得去充分注意的。但我想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吧。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转播了。好，客气了，好，谢谢啊。